第65回，贾二舍偷取尤二姨，尤三姐私嫁柳二郎。话说贾琏、贾珍、贾蓉等三人商议，事事妥帖，至初二日，先将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。尤老一看，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，也十分齐备，母女二人已称了心。鲍二夫妇见了如一盆火，赶着尤老一口一声唤老娘，又或是老太太，赶着三姐唤三姨，或是姨娘。至次日五更天，一声素轿将二姐抬来，各色香烛纸马并铺盖以及酒饭早已备得十分妥当。一时贾琏素服坐了小轿而来，拜过天地，焚了纸马。那尤老见二姐身上头上焕然一新，不是在家模样，十分得意，搀入洞房。是夜贾琏同他颠鸾倒凤，百般恩爱，不消细说。那贾琏越看越爱，越瞧越喜，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，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，只以奶奶称之，自己也称奶奶，竟将凤姐一笔勾倒。有时回家中只说在东府有事羁绊，凤姐辈因知他和贾珍相得，自然是或有事商议，也不疑心。在家下人虽多，都不管这些事，便有那游手好闲专打听小事的人，也都去奉承贾琏，趁机讨些便宜，谁肯去漏风？于是贾琏深感贾珍不敬。贾琏一月出五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，若不来时，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饭；若贾琏来了，他夫妻二人一处吃，他母女便回房自吃。贾琏又将自己七年所有的梯级一并颁与了二姐收着，又将凤姐素日之为人行事枕边亲内尽情告诉了他，只等一死便接他进去。二姐听了自是愿意，当下十来个人倒也过起日子来，十分丰足。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，这日贾珍在铁槛寺做完佛事，晚间回家时，因与他一妹久别，竟要去探望探望。先命小厮去打听贾琏在与不在，小厮回来说不在，贾珍欢喜，将左右一概先遣回去，只留两个心腹小童牵马。一时到了新房，已是掌灯时分，悄悄入去。两个小厮将马拴在圈内，自往下房去听候。贾珍进来，屋内才点灯，先看过了尤氏母女，然后二姐初见，贾珍仍唤二姨。大家吃茶，说了一回闲话，贾珍阴笑说：“ 我做的这宝山如何？若错过了，打着灯笼还没处寻，过日你姐姐还备了礼来瞧你们呢。” 说话之间，尤二姐已命人预备下酒馔，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，原无避讳。那鲍二来请安，贾珍便说：“ 你还是个有良心的小子，所以叫你来服侍，日后自有大用你之处，不可在外头吃酒生事，我自然赏你。倘或这里短了什么，你连二爷事多，那里人杂，你只管去回我，我们兄弟不比别人。” 鲍二答应道：“ 是，小的知道，若小的不尽心，除非不要这脑袋了。” 贾珍点头说：“ 要你知道。” 当下四人一处吃酒，尤二姐之局便邀他母亲说：“ 我怪怕的，妈同我到那边走走来。” 尤老也会意，便真个同他出来，只剩小丫头们。贾珍便和三姐 挨肩擦脸，百般轻薄起来。小丫头子们看不过，也都躲了出去，凭他两个自在取乐，不知做些什么勾当。跟的两个小厮都在厨下和鲍二饮酒，鲍二女人上帐，忽见两个丫头也走了来嘲笑，要吃酒。鲍二饮说：“姐儿们不在上头服侍，也偷来了，一时叫起来没人，又是事。”他女人骂道：“糊涂混呛了的王八，你撞上那黄汤吧，撞上碎了，夹着你那疗子挺你的尸去，叫不叫与你必相干，一应由我承当，风雨横竖撒不着你头上来。”这鲍二原因妻子发迹的，近日越发亏他，自己除赚钱吃酒之外一概不管，贾琏等也不肯责备他，故他视妻如母，百依百随，且吃够了便去睡觉。这里鲍二家的陪着这些丫鬟小厮吃酒，讨他们的好，准备在贾珍前上好。四人正吃得高兴，忽听叩门之声，鲍二家的忙出来开门，看见是贾琏下马，问有事无事。鲍二女人便悄悄告他说：“ 大爷在这里西院里呢。” 贾琏听了，便回至卧房，只见尤二姐和他母亲都在房中，见他来了，二人面上便有些讪讪的。贾琏反推不知，指命：“快拿酒来，咱们吃两杯好睡觉，我今日很乏了。”尤二姐忙上来陪笑接衣奉茶，问长问短，贾琏喜得心痒难受。一时鲍二家的端上酒来，二人对饮，他丈母不吃，自回房中睡去了。两个小丫头分了一个过来服侍，贾琏的心腹小童龙儿拴马去，见已有了一匹马，细瞧一瞧，知是贾珍的，心下会意，也来除下。只见喜儿寿儿两个正在那里坐着吃酒，见他来了，也都会意，故笑道：“这会子来得巧，我们因赶不上爷的马，恐怕半夜往这里来借宿一宵的。”龙儿便笑道：“有的是炕，只管睡，我是二爷使我送月银的，交给了奶奶，我也不回去了。”喜儿便说：“我们吃多了，你来吃一盅。”龙儿才坐下，端起杯来，忽听马棚内闹僵起来，原来二马同槽，不能相容，互相决踢起来。龙二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来喝马，好容易喝住，另拴好了翻进来。鲍二家的笑说：“ 你三人就在这里吧，茶也现成了，我可去了。” 说着带门出去。这里喜儿喝了几杯，已是愣子眼了。龙二寿儿关了门，回头见喜儿直挺挺的仰卧炕上，二人便推他说：“好兄弟，起来好生睡，只顾你一个人，我们就苦了。”那喜儿便说道：“咱们家儿可要公公道道的贴一炉子烧饼，要有一个冲正经的人，我痛把你妈一操。”龙儿寿儿见他醉了，也不必多说，只得吹了灯将就睡下。尤二姐听见马闹，心下便不自安，只管用言语混乱贾琏。那贾琏吃了几杯，春兴发作，便命收了酒果，掩门宽衣。尤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，散挽乌云，满脸春色，比白日更增了颜色。贾琏搂她笑道：“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齐整，如今我看来，给你拾鞋也不要。”尤二姐道：“ 我虽标致，却无品行，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。” 贾琏忙问：“这话如何说？我却不解。”尤二姐滴泪说道：“ 你们拿我做愚人吧，什么事我不知？我如今 和你做了两个月夫妻，日子虽浅，我也知你不是愚人。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如今既做了夫妻，我终身靠你，岂敢埋藏一字？我算是有靠的，将来我妹子却如何结果？据我看来，这个刑警恐非长策，要做长久之计方可。 贾琏听了笑道：你且放心，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辈，前世我已尽知，你也不必惊慌。你因妹夫倒是做凶的，自然不好意思，不如我去破了这例。说着走了，便至西院中来，只见窗内灯烛辉煌，二人正吃酒取乐。贾琏便推门进去，笑说：大爷在这里，兄弟来请安。贾珍羞得无话，只得起身让座。贾琏忙笑道：何必又做如此景象？咱们弟兄从前是如何样来？大哥为我操心，我今日粉身碎骨，感激不尽。大哥若多心，我亦何安？从此以后，还求大哥如昔方好，不然兄弟能可绝后，再不敢到此处来了。说着便要跪下，慌的贾珍连忙搀起，只说：兄弟怎么说，我无不领命。贾琏忙命人看酒来，我和大哥吃两杯。又来尤三姐说：你过来陪小叔子一杯。贾珍笑着说：老二，到底是你，哥哥必要吃甘蔗中。说着一扬脖，尤三姐站在炕上，指贾琏笑道： 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，清水下杂面，你吃我看见，见提着隐姓人子上场，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。你别油蒙了心，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。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，你们哥俩拿着我们姐两个全当粉头来取乐，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。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，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二房，偷的锣敲不得，我也要会会那凤奶奶去，看她是几个脑袋几只手。若大家好取和便罢，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，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，再和那泼妇拼了这命，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。喝酒怕什么，咱们就喝。 说着自己抄起壶来斟了一杯，自己先喝了半杯，搂过贾琏的脖子来就灌说： 我和你哥哥已经吃过了，咱们来清香清香。 唬得贾琏酒都醒了，贾珍也不成望尤三姐这等无耻老辣。弟兄两个本是风月场中耍惯的，不想今日反被这闺女一席话说住。尤三姐一叠声又叫： 将姐姐请来，要乐咱们四个一处同乐。俗语说便已不过当家，他们是弟兄，咱们是姊妹，又不是外人，只管上来。 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，贾珍得便就要一溜，尤三姐哪里肯放。贾珍此时方后悔，不成望他是这种为人，与贾琏反不好轻薄起来。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，大红袄子半掩半开，露着葱绿抹胸，一痕雪府，底下绿裤红鞋，一对金莲或翘或并，没半刻斯文。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，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拢翠雾，盘口点丹砂。本是一双秋水眼，再吃了酒又添了形色淫浪，不独将他二子压倒。举真莲平去，所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，皆未有此绰约风流者。二人已酥麻如醉， 不禁去招他一招，他那银态风情反将二人禁住。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试了一试，他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别识别见，连口中一句响亮话都没了，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。自己高谈阔论，任意挥霍洒落一阵，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，竟真是他嫖了男人，并非男人赢了他。一时他的酒足性尽，也不容他弟兄多做，撵了出去，自己关门睡去了。自此后，或略有丫鬟婆娘不到之处，便将贾琏、贾珍、贾蓉三个颇生厉言痛骂，说他爷儿三个诓骗了他寡妇孤女。贾珍回去之后，以后亦不敢轻易再来。有时尤三姐自己高了兴，敲命小厮来请，方敢去一会儿，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。谁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气不堪，仗着自己风流标致，偏要打扮的出色，另是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，哄得男子们垂涎落魄，欲近不能，欲远不舍，迷离颠倒，他以为乐。他母子二人也十分相劝，他反说：“ 姐姐糊涂，咱们金玉一般的人，白叫这两个现世宝玷污了去，也算无能。而且他家有一个极厉害的女人，如今瞒着他不知，咱们方安。倘或一日他知道了，岂有甘休之理？势必有一场大闹，不知谁生谁死。趁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准折，到那时白闹个臭名，后悔不及。” 因此一说，他母女见不听劝，也只得罢了。那尤三姐天天挑拣穿吃，打了银的又要金的，有了珠子又要宝石，吃的肥鹅又在肥鸭，祸不称心，连桌一推，衣裳不如意，不论零断新整，便用剪刀剪碎，撕一条骂一句。究竟贾珍等何曾随意了一日，反花了许多昧心钱。贾琏来了，只在二姐房内，心中也悔上来，无奈二姐倒是个多情人，以为贾琏是终身之主了，凡事倒还知疼着养，若论起温柔和顺，凡事必伤必义，不敢恃才自专，实叫凤姐高十倍，若论标致言谈行事，也胜五分。虽然如今改过，但已经失了脚，有了一个银字，凭他有甚好处也不算了。偏这贾琏又说谁人无错，知过必改就好，故不提以往之银，只取现今之善，便如胶受漆，似水如鱼，一心一计，视同生死，哪里还有凤平二人在意了。二姐在枕边清内也常劝贾琏说， 你和甄大哥商议商议，捡个熟的人把三丫头聘了吧，留着她也不是长法子，终究要生出事来怎么处。 贾琏道，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，他只是舍不得，我说是块肥羊肉，只是烫得慌，玫瑰花可爱，自大扎手，咱们未必降得住，正经捡个人聘了吧。他只意意思思就丢开手了，你叫我有何法？二姐道， 你放心，咱们明日先劝三丫头，她肯了，叫她自己闹去，闹得无法，少不得聘她。 贾琏听了说，这话极是。至次日，二姐另备了酒，贾琏也不出门，至午间特请他小妹过来与他母亲上座。尤三姐便知其意，酒过三巡，不用姐姐开口，先便滴泪泣道， 姐姐今日请我，自有一番大礼要说，但妹子不是那愚人， 也不用絮絮叨叨提那从前丑事，我已尽知，说也无益。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安身，妈也有了安身之处，我也要自寻归结去，方是正理。但终身大事，一生至一死，非同儿戏。我如今改过首份，只要我捡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，方跟他去。若凭你们拣择，虽是富比石崇，才过子建，貌比潘安的，我心里进不去，也白过了一世。 贾琏笑道：“这也容易，凭你说是谁就是谁，一应彩礼都由我们置办，母亲也不用操心。” 尤三姐气道：“ 姐姐知道，原不用我说。” 贾琏笑问二姐是谁，二姐一时也想不起来。大家想来，贾琏便道：“ 定是此人无疑了。”便拍手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这人缘不差，果然好眼力。” 二姐笑问是谁，贾琏笑道：“ 别人他如何进得去，一定是宝玉。” 二姐与尤老听了意以为然，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：“ 我们有姊妹十个，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？难道除了你家，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了不成？” 众人听了都诧异：“ 除去他，还有哪一个？” 尤三姐笑道：“ 别只在眼前想，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。” 正说着，忽见贾琏的心腹小厮星儿走来，请贾琏说：“ 老爷那边紧等着叫爷呢，小的答应往舅老爷那边去了，小的连忙来请。” 贾琏又忙问：“ 昨日家里没人问？” 星儿道：“ 小的回奶奶说，爷在家庙里同甄大爷商议做白日的事，只怕不能来家。” 贾琏忙命拉马，龙儿跟随去了，留下星儿答应人来事务。尤二姐拿了两碟菜，命拿大杯斟了酒，就命星儿在炕沿下蹲着吃，一长一短向他说话，问他家里奶奶多大年纪，怎个厉害的样子，老太太多大年纪，太太多大年纪，姑娘几个，各样家常等语。星儿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头吃，一头将荣府之事背细告诉他母女，又说：“ 我是二门上该班的人，我们共是两班，一班四个，共是八个。这八个人有几个是奶奶的心腹，有几个是爷的心腹。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，爷的心腹奶奶的就敢惹。提起我们奶奶来，心里歹毒，口里尖快。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，哪里见得他？倒是跟前的平姑娘为人很好，虽然和奶奶一气，他倒背着奶奶常做些个好事。小的们凡有了不是，奶奶是容不过的，只求求他去就完了。如今何家大小，除了老太太、太太两个人，没有不恨他的，只不过面子前儿怕他，皆因他一时看的人都不及他，只一味哄着老太太、太太两个人喜欢。他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没人敢拦他，又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，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，殊不知苦了下人，他讨好，哭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，他先抓尖儿，或有了不好事，或他自己错了，他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，他还在旁边拨火。如今连他正经婆婆大太太都嫌了他，说他巧捡着望处飞，黑母鸡一窝，自家的事不管，倒替人家去瞎张罗。若不是老太太在里头，早叫过他去了。 尤二姐笑道：“ 你背着他这等说他，将来你又不知怎么说我呢，我又差他一层，越发有的说了。” 星儿忙跪下说道：“ 奶奶要这样说，小的不怕雷打。但凡小的们有造化起来，先娶奶奶时若得了奶奶这样的人，小的们也少挨些打骂，也少提心吊胆的。 如今跟爷的这几个人，谁不背前背后称扬奶奶圣德莲下？我们商量着叫二爷要出来，情愿来答应奶奶呢。尤二姐笑道：“ 猴儿操的，还不起来呢？说句玩话，就唬得那样起来。你们做什么来？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。” 星儿连忙摇手说：“奶奶千万不要去，我告诉奶奶，一辈子别见她才好。嘴甜心苦，两面三刀，上头一脸笑，脚下是绊子，明是一盆火，暗是一把刀，都占全了。只怕三姨的这张嘴还说她不过。好，奶奶这样斯文良善人，哪里是她的对手？”尤氏笑道：“ 我只以礼待她，她敢怎么样？” 星儿道：“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说，奶奶便有礼让。她看见奶奶比她标致，又比她得人心，她怎肯甘休善罢？人家是醋罐子，她是醋缸醋瓮，凡丫头们二爷多看一眼，她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。虽然平姑娘在屋里，大约一年二年之间两个有一次到一处，她还要口里垫着十个过子呢。”气得平姑娘性子发了，哭闹一阵说：“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，你又浪着劝我，我原不依，你反说我反了，这会子又怎样？他一般的也罢了，倒央告平姑娘。”尤二姐笑道：“ 可是扯谎，这样一个夜叉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？” 星儿道：“这就是俗语说的，天下逃不过一个李字去了。这平儿是他自幼的丫头，陪了过来一共四个，嫁人的嫁人，死的死了，只剩了这个心腹。他原为收了屋里，一则显他贤良名儿，二则又叫栓爷的心，好不外头走邪的。又还有一段因果，我们家的规矩，凡爷们大了，未娶亲之间，都先放两个人服侍的。二爷原有两个，谁知他来了没半年，都寻出不是来，都打发出去了。别人虽不好说，自己脸上过不去，所以强逼着平姑娘做了房里人。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，从不把这一件事放在心上，也不会挑起窝夫的，倒一味忠心赤胆的服侍她，才容下了。”尤二姐笑道：“ 原来如此，但我听见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，她这样厉害，这些人如何医得？” 星儿拍手笑道：“原来奶奶不知道，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，她的混名叫做大菩萨，第一个善德人。我们家的规矩又大，寡妇奶奶们不管事，只宜清净守节。妙在姑娘又多，只把姑娘们交给她，看书写字，学针线，学道理，这是她的责任。除此问事不知，说事不管。只因这一项她病了，事多，这大奶奶暂管几日，究竟也无可管，不过是按例而行，不像她多事逞才。我们大姑娘不用说，但凡不好，也没这段大福了。二姑娘的混名是二木头，戳一针也不知哎呦一声。三姑娘的混名是玫瑰花。”尤氏姊妹忙笑问何意。星儿笑道：“玫瑰花又红又香，无人不爱，只是刺戳手，也是一位神道，可惜不是太太养的，老瓜窝里出凤凰。四姑娘小，她正经是甄大爷亲妹子，因自幼无母，老太太命太太抱过来养这么大，也是一位不管事的。奶奶不知道，我们家的姑娘不算，另有两个姑娘，真是天上少有，地下无双。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，姓林，小名儿叫什么黛玉，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，一肚子文章，只是一身多病，这样的天还穿夹的，出来风一吹就倒了。我们这些没王法的，嘴里都悄悄的叫她多病西施。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，姓薛，叫什么宝钗，竟是雪里堆出来的，每常出门或上车，或一时院子里瞥见一眼，我们鬼使神差，见了她两个不敢出气儿。”尤二姐笑道：“ 你们大家规矩，虽然你们小孩子进得去，想遇见小姐们，原该远远藏开。” 星儿摇手道：“不是不是，那正经大礼， 自然远远的藏开，自不必说，就藏开了，自己不敢出气，是生怕这气大了，吹倒了姓林的，气暖了，吹化了姓薛的。 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了，不知端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